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晚上会播出，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您的生活中，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和我们节目交流的主要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发微信给我们，微信是公众微信号和我们节目同名，今夜思雨时，您可以关注。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嗯，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41岁，丈夫呢和她同岁，也是41岁哈。她说我丈夫啊，大概这个5年前吧，单位的效益不错，工资拿的也多，那时候啊，我也没有觉得两个人有问题。那么这5年呢，他们单位的效益啊越来越差了，工资拿得很少，应该说比我少吧，是我的一半。我自己这个人呢，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是挺努力的，我除了这个工作上比较上进，另外我自己也学习了很多可以让自己提升的有提升机会的这样一些证书，那这样呢，我自己就觉得我在工作中我是有优势的。在这几年我的职位也在升迁中，当然我不是什么大的一些升迁，但是至少我在单位拿到了很优厚的这样一个薪酬哈。他说可是呢，孩子的爸爸呢就让我觉得显出了窝囊，比如说这几年吧，因为工资比较少，我也跟他说能不能再努力一点呢，现在社会竞争也很厉害，孩子读书也是需要花钱的。我们的孩子呢现在已经12岁了，但是呢我先生这个人啊，他就对我说，我除了干我现在的我什么都不会做，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最重要的是一回到家他不是看电视就是拿着手机看手机，其实跟我也很少说话，我们两个人之间基本上我也不愿意和他说话，但是呢为了孩子我们保持一周有一天带孩子出去吃一顿饭，周六日的时候让孩子还觉得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哈、还是挺圆满的，或者呢我们尽量找一个假期也带孩子出去旅行一下，但是说实话孩子已经感受到我们之间相处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孩子不愿意和我们出去，甚至出去的时候孩子也不愿意说话，或者孩子有的时候就对我说，哎呀好烦呢，不想和你们俩在一块儿，看你们俩那个样子我都好烦。 所以呢，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一，我审视我自己的内心，我觉得我心里面真的是嫌弃我老公，我嫌他窝囊，我嫌他做事情也不积极，也不上进，就是那种中年油腻男人。第二，我觉得我们相处的方式对孩子可能已经有影响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假装相处得很好吧，装不出来；不装吧，孩子好像已经不耐烦了，孩子已经讨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样子了。所以我想问一下该怎么办呢？ 嗯哼， 嗯， 孩子还是挺厉害的哈，就是对家庭关系的动向好坏的这种感知特别明显。做咨询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案例，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问问孩子基本上就能知道真实的夫妻关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嗯 啊，那刚才这个给我们来这个来信的这位听众，我觉得他写的这个还正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嗯， 那他这个问题当中我想给他一个建议，就是人其实都是愿意去尝试改变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在自己原有价值没有得到特别大的损失和打击的时候，这种改变就容易得多。因为如果一个人他的那种价值感丧失的时候，他就很难产生这种积极的想象和积极的行动。那这个时候如果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另一方或者是其他人又去要求指责或者是隐隐约约有一些比如说看不惯的这种行为， 嫌弃， 嫌弃的这种行为或者是语言，那么对方的价值感就会更低。那么他价值感又变低的时候，他也就更难产生积极的思考和行为了。 对， 就会产生这种我就这样，别的我也不干。我就如此的。 反正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你看着办吧。你让我干别的，我也不会啊。 对对对。 哎，那我回到家怎么办啊？ 对， 这个我就拿着手机，也算一种逃避，是吧？ 也算一种回避掉这个内容。有一部分人呢是这个越被打压，这个力量就越强，具有高反弹性，但是呢毕竟是少数。 就是你看不起我，那我好好做让你看。 对， 就是这样的 时候会多一些。 对对 对。然后发生在非亲密关系当中会多一些。亲密关系当中一般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模式。 您说的非亲密关系，比如说老师觉得哎呀你这学期下这个很差了哈。 对对对。 此刻我们做学生的可能觉得我下个学期一定要努力，我要让老师看看我的本事。 对对对。 对，但是好像亲密关系中特别是夫妻两个人。 多少年以后的夫妻就更差这点。 恋爱关系还好办一点， 对 吧？ 对， 就往往是觉得哎呀你看这一点他有点看不上我。 对对 对。 那我在这些上面更努力一点。 对对对。 但是一旦做了多年的夫妻，特别是人到中年，可能有一些人本身在这个年龄阶段斗志就已经渐渐的衰减了。 对， 而且本身确实自己也觉得竞争能力没那么强了。 没错， 记东西也记不住了。你看人家小青年，人家学东西多快啊。 对， 你是让我再学个证书，哎呦我想头都疼。 对， 好，那我也没这本事了，算了，我就这样吧，你就看着办吧。 没错， 我就一个月就挣这么点钱，反正你看那怎么办？你跟我过还是不过啊？ 对，过就过，不过就算呗。 对 就类似于这种。 对， 就还有刚才您说那个也特别关键，就是到了中年之后，确实那个竞争意识没那么强了。然后这个身体也有点跟不上了。精力上，这个是谁也逃避不掉的一个变化。 是是，对。 他有时候可能更多的会想的是休闲。怎么能够在低压情况下比较轻松的去生活，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除了家之外的群体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比如说这位先生他的那个公司的朋友像他这个岁数的都这样。那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可以去让自己受到刺激的这个来源。唯一的来源可能就是在家里自己的妻子会叨念两句。 对。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是越叨念越有副作用嘛。所以这个时候作为妻子可以做的第一个来讲就停止这种叨念他呀，或者是那种瞧不上的这种心思或者是言行。都不要有，连心思我建议他都要自己调一调。因为你看小孩他能明显的感觉到夫妻之间关系的变化，对吧？ 对。 其实人与人都有这个能力。你如果说在心思从心底里就藐视他，就瞧不上他，能感觉到。 对呀。 所以我建议真的是从自己先改一改，先从理解接纳 你看刚才我们不就说了很多理解这位先生行为的话吗？ 嗯。 这位女士呢自己先想一想，你只有当理解接纳对方，然后并且给予对方价值和肯定的时候， 嗯， 那么对方才可能会有改变的动机跟可能性。 嗯。 这个是比较顺畅的一条路子。 嗯。 反倒是你越用挑剔啊打击啊这种语言去跟他对话的时候，你就适得其反。 嗯。 其他的方法也没有更好的方法，因为这个时候男性还是挺敏感的。 对。 你说哎你去上一个什么培训班啊， 嗯， 或者你去那有一个什么生意你去做一做呀。 对呀。 除非你的家庭经济真的到了这种不做不行的 地步 嗯，有可能他会做。 嗯 我听他讲他们的家庭经济环境应该是还可以的。 就算是女方挣得多一些，而且女方可能一直自己在努力。 对。 那他可能是个积极的积极型的人。 对。 对吧？ 对。 那此刻他就会觉得我都能这样， 对对对， 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啊？ 对对对。 对吧？ 对。 那这个传统观念应该是你男人应该更强壮一点，更强大一点哈。结果你现在是让我这个女人更出头了，她就会有这种感觉。 还有一种失衡感。 嗯。 还有就是这个太太的单位里边肯定那种竞争意识上进的那种氛围比较强。 嗯嗯。 所以你看就是在不同公司的员工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位太太就积极上进。 嗯。 争取。那先生的公司头几年还行。 嗯、 这几年已经我听他说应该五六年了吧。状态不好。所以他可能对那种行为产生适应了。 嗯。 啊这个是也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嗯。 但是介于他们夫妻之间呢，还是应该从这个理解接纳啊鼓励一点点的这么去开始去来。 嗯。 啊 嗯 不能打击，打击没用。 那么他也讲到了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嗯、 就是夫妻相处的关系对孩子的影响哈。其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多大的孩子他们可能对爸爸妈妈这个关系到底怎么样他们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判断。 是的。 爸爸妈妈没有那么好，孩子是能感觉出来的、 嗯、 所以他的孩子才会觉得我不想跟你们两个人出去。 对。 你们两个人装模作样的坐在那里说带我出去体会一下三口之家，可能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看我们一个家庭啊，我们今天出去吃顿饭吗，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但孩子会觉得假。 对。 不是真的。 对。 是这样哈。 对。 对。那么也有不少朋友就会问到我们，就是这个夫妻两个人的这种相处孩子能够感觉到如果真是，当然夫妻关系如果好的话， 对， 孩子自然也是很开心很轻松哈。就是如果夫妻关系就像这样，可能很多家庭一般甚至有问题，怎么相处才能至少在孩子面前他们会觉得让孩子少一点这种不舒服。 不舒服、 啊。对、这大人承担就算了，我不舒服你不舒服就算了。我们再别让孩子不舒服了。 对对 对。 对， 那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是一件很挑战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很多夫妻啊因此而头疼。 嗯。 原来他们并不知道孩子原来从小小几个月六七个月就对此有很明确的感知。 嗯。 啊现在知道了之后反倒很烦恼。 嗯。 烦恼在哪儿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知道要在孩子面前这个恩爱融洽哈， 嗯， 但另一方面做不到， 嗯 啊，看着就心烦，是没两句就吵， 嗯 啊，这个吵完之后，看到孩子的表现还内疚， 嗯，对对， 简直就太煎熬了，嗯，所以这个我们想跟大家来说的是，我们从极端了说哈， 嗯， 从推到一个极端来讲，心理学的角度它是这么来看这个问题的，它叫健康的家庭比健全的家庭要重要。 嗯 啊，就是一个家庭关系是不是健康， 嗯， 比是不是健全， 嗯 啊，父母孩子在一起，其实这个要重要的多，这是第一个。那么再往下推一步，其实哪有一个孩子是在完全完美的爱的环境里长大的呀？ 对， 都是这么磕磕碰碰， 嗯 啊，前前绊绊这么长过来的， 嗯 啊，挺好， 嗯， 你们吵就吵一吵吧， 嗯 啊，但是如果非要注意点的话，你就注意吵的时候不要有特别多人身攻击， 嗯 啊，你可以说事儿。甚至有的夫妻还会这么吵，就是我吵完了，这个整个过程有解决问题，有道歉，有修复，有复合，那也让孩子完整的看见，那这对孩子反倒是个好事儿。 嗯， 那他学会处理这些问题。 嗯 啊，那么你再往下走一层到第三层呢，那你就好好学习一下夫妻之间怎么相处呗。 嗯， 有问题就解决，自己解决不了去找一个什么婚姻情感专家， 嗯， 帮着你解决。啊，你把它解决好了之后，孩子不就感觉不错了吗？ 嗯， 嗯 啊，再往后退一级，你就尽量别当着孩子面吵呗。 嗯 啊，你有事儿你俩关门说啊，是说完了再说。别有的家长有时候喜欢当着孩子的面吵，这是个无意识的行为。 嗯 啊，他有时候能把孩子拉进来当裁判。 对 啊，卷进来或者当加引号的帮凶。 嗯，你看。你爸就是这样吧？ 对 对, 对。 昨天我就说他了吧？ 对 对, 对对对。 你说是不是？ 对 对, 对。 这今天你爸还这样？ 对 对, 对对。 是吗？ 是这样的，我还见过好多母亲要挟孩子， 嗯、 就是用这种撤销奖励或者撤销原来该给予他的东西做惩罚。 哦、 嗯。啊，你再这样，你就不能那样了。 嗯。 你再这样，你就不能那样，不是结果把孩子搞得就真的很痛苦。 嗯。 啊，也当着孩子的面攻击爸爸。 嗯。 说你看你爸那个人，真的就是。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反正说什么的都有。 我跟你说啊，你千万别学你爸这样。 嗯、对, 对对对对。 你看你爸， 对 你看到了吧？ 对 对, 对对。 这毛病哈， 没错。 你要是学他那样， 对 你将来也跟你爸一样 没 出息。 没错没错没错，这可要命了！你看这个，听得见的太多了， 是吧、嗯？这就典型的我们中国人和孩子相处的这个方式哈。 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挺可怕的。 挺可怕的，我见过有的小孩就是他要跟爸爸亲近一下，得先瞟一眼妈妈。 嗯。 就看妈妈高兴不高兴。 嗯，爸，我能跟你下去玩一会儿吗？我能跟你下楼玩一会儿吗？ 对对对， 看看妈， 看看妈。 嗯，要妈不高兴怎么办？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哎，搞得孩子左右为难。 嗯， 但是也他这种，我们平常经常说孩子小时候的经历， 嗯， 特别是对父母婚姻情感的这种感知哈， 嗯， 长大之后会影响他的婚姻幸福啊， 嗯， 不一定， 嗯， 这个说法可能不完全正确。 嗯， 有些孩子小时候家庭挺不幸福的， 嗯， 但长大自己的婚姻还挺幸福的。 对， 啊、嗯，有些孩子小时候长得可幸福了，家庭也和谐，但是结婚之后就是不幸。 嗯， 啊、 嗯， 他不存在有相关性，但相关性没那么大。 嗯， 啊，所以家长们也不用太担心。 嗯， 当然整体上是应该向好的。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今夜思雨时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回答的是听友和网友咨询的各种情感问题。在我们前不久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和相处了半年的这个女朋友啊，这个说好都准备见家长的时候，女生呢突然就玩消失了，然后这个也就不理他了，微信也拉黑了，电话也关了，而且呢这个重要的是这女孩呢还拿着男生的信用卡消费了大概10000多块钱，而且男生还给她垫付了房租啊之类的这个钱哈。那么女生消失以后，这个男生呢这上次就问我们说这个该怎么办啊，女孩子也离职了，也回到老家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哈，自己觉得上当受骗了。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回答了一部分了，但这一次呢当我们回答完了之后呢，这个男生说不行，说我自己心里就是过不了这一关，我就是打算到当地去找他，我搜集了很多很多的信息，然后呢我基本上知道他可能大概住在哪里了，那么我就是想当面一定要问清楚，问清楚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我诚心诚意的和你谈恋爱你什么都不交代就走了，还拿了我那么多钱走哈。如果不去我就过不了心里这一关，我就是觉得如果我不去我的心理阴影是不是一直都会存在，如果我去了跟他谈完了我是不是就没有阴影了，我还是要听一下你们的建议。 嗯，他这种事情就是特别是感情当中啊， 嗯， 被伤害加上被骗，是不是被骗我们不知道， 嗯， 用他自己的判断来讲，被骗他会有一个我们叫痛苦高峰期， 嗯， 就是越想越过不了，越想越过不了，然后自己在脑子里就形成多少有一点点强迫偏执的这种想法， 嗯， 但可不是什么强迫症偏执症啊， 嗯， 别往那儿想，他就是在那个地方绕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现有的资料不足以支撑你去释怀这些问题， 对， 哎，所以他就会产生我要去找到他，当面说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明白了哈， 嗯， 啊，去找一个所谓的真实的情况或者是真理， 嗯， 啊，如果我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哈， 嗯， 如果你能理性的去处理这个事情， 嗯， 啊，你可以去找，你想去找就找呗， 嗯， 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谈一谈怎么回事， 对吧？而且你不是还有这个信用卡在他那儿吗？ 对， 可以挂失的是吧？ 对，我估计应该是我们上次就告诉他先挂失这个，先让自己止损。 止损，对， 估计他应该是已经做了， 已经做了。 但是就是不甘心， 不甘心。如果这个不甘心真的是影响到你的生活呀、工作呀各个方面影响的比较大了，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心理咨询师，或者是什么，现在我印象好像还有个什么情感类的咨询师，你可以去找他们咨询一下，多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也有人去缓解你的情绪，他也可以帮着你去分析，避免自己在这种纠结的这个路上再往下走，那么再往下走可能真的是困扰就会比较大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二步，就第一步就是他工作什么的还没什么影响，就是在这个事儿上较劲，然后自己呢多数时候能保持比较理性理智的情况下，只是想起来是这样的啊，那么你可以等一段时间，也可以去找一找，可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保证自己安全和别人安全的情况下啊，可以去谈一谈。那再往后走，如果像我说那个这个事儿都影响到我生活了和工作了，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专业的人来帮着你来看看这件事情。 对，好，谢谢董老师。还有一位问到问题哈，这个有一位女生说到一个问题，她说我当时啊父母是反对我结婚的，但是呢我还是不顾父母的反对离开了我自己的家，远嫁我的丈夫。那我的丈夫呢其实到了他们家，在嫁他之前我是没有到过他们家的，到了他们家我才知道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穷啊，而且他们家真的条件是很差，我再怎么样我的家还是比较富裕一点的，也就是说吃饭呢生活啊是不成问题的，除此之外呢我父亲还在经营一个小的砖厂，所以呢我父亲给家里边带来的我们家的生活条件还是可以的，而且我们家也会比较更卫生一些。到他们家才发现他们家几乎到吃不着饭的地步。那我的这个先生呢现在是在县城里边打一份工，之前他对我说的很多很多话现在看来都不是真实的，包括他家里的情况。我现在后悔了，但是已经嫁他了，甚至已经怀孕四个多月了，后悔每天呢都以泪洗面，不知道怎么办，想回到父母那儿去又怕父母不会谅解我，该怎么办呢？ 几个步骤来说，第一个来讲，父母会不会谅解你，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肯定，如果是这么说的话他肯定没有跟父母讲， 对，就没说现在生活状况， 对对对，他也在瞒着父母了，而且他又是远嫁，就是嫁到老公的那个地方那个县城，所以呢我们基本判断他没有什么支持系统，这个呢会加重他的这种痛苦感，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寻找你的支持系统，比如说你不用当地县城的，你不是有同学啊原来的朋友啊，远程的不也可以吗？这样的话会降低你对这个现实所带给你痛苦的这种感受，可能会减轻，然后等减轻之后你再看一看，你还是不是觉得这段婚姻特别的糟糕，是一个甚至加引号的被骗的，再加上你自己的选择和决定错误的一段婚姻，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再退一步去讲，看这个男人怎么样，先不说他的家庭，这个男人他是不是有上进心啊？然后对你怎么样，我觉得这两个好像是多数女孩都关心的问题，上进心意味着希望嘛，对你关心意味着你的幸福感受嘛，如果是这两点你觉得是可以的，除了他家里穷，除了结婚之前对你有所这个隐瞒，其他都是好的，那么这又是你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如果这些都，你当然还可以再找一个渠道，我们一般建议有三个这种缓解自己压力的渠道，父母算一个，闺蜜算一个，你要找心理老师，心理老师算一个，这样支撑起来之后呢，你的这种痛苦感会降低，降低了之后你慢慢就会有这种建设性的视角来看这段情感了，没准没有那么糟，没准没有那么糟，但你想想你自己在那儿孤立无援，就你一个人，心里有苦又不能对别人说，没准还想想还不能对闺蜜什么的说，那个真的就会放大痛苦，因为你太没有支撑你的东西了，所以你把那三个建立起来之后，你再评估一下你现在自己的这段感情，如果你评估完之后还是觉得 这简直就是一个灾难，我不能忍受。 嗯， 那个这个时候就反过来要问自己了。 嗯， 问自己有没有选择结束的勇气。 嗯， 啊，这同样是他需要面对的问题。然后你反正所有的情感，你到最后就会发现，真真正正需要面对的还就是自己。 对， 倒不是他，也不是这段关系， 对， 是自己。 对， 你要自己什么坎儿都能过得了，什么事儿都没有的话，他就没有东西可以困住你。 是的。 啊，所以最终可能还得到自己这儿。 嗯，尽管最终要到自己这儿，但是现在还是可以和父母取得联系 的， 对不对？ 对， 至少还是应该把现在的一个情况跟父母说一下。但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当时父母反对，自己赌气也好，是争气也好，就嫁出去了，或者就娶了别人了，就是因为父母反对的这个婚姻出现的问题，很多人都觉得啊，我还能，我怎么和父母去说呢？对吧、 嗯、 我当时这个说了，嗯，就算是和你们断绝关系，我也要和他在一起。嗯、 对对对， 嗯， 对，他就会担心父母这个时候会反过来说，你看当时不听我的吧。 对，父母会说，我估计。 啊、有的会的。 有的会的、 啊 但是父母多一半可能还会是接纳。 对。 啊，心疼。 肯定是心疼的。这个我们要学会听这个亲密关系当中人的这种表达方式。 嗯。 一般好多父母会用指责的方式表达爱。 嗯, 或者用担心的方式表达， 嗯， 这是中国大多数父母是这个习惯， 对， 啊，你这不对那不好， 嗯、 啊，他用这个来表达， 对， 然后你可能这不行啊，你要怎么着啊，那个人行吗？他用这个来表达， 对， 他不会积极正向的表达， 你， 所以我们长大之后呢，我们第一个要学的就是先学会听懂父母的语言， 嗯， 要不然困扰很多，你知道吧？ 可不吗？ 各种找你的事儿是吧？ 对、哎， 所以呢，这是一个，再一个，你相信我们，就是你父母肯定。对你的这种说、哎、你看当初不听我们的，这个小于对你的担心。 嗯 啊，你说完之后他们肯定会支持你的。 对 啊，所以这样你不就有了一条腿了吗？ 是的 啊，朋友闺蜜呢，这个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了。 每个人不一样 啊，有的闺蜜关系处得很好，什么都可以讲。 嗯， 有的闺蜜之间有竞争。 嗯 啊，就是我不希望被谁看到我过得特别不好。 对， 这个她自己评估。 嗯， 然后可那还有心理热线、心理老师。 嗯， 她远可能有可以有热线嘛，是吧？ 对， 对你讲一讲，讲一讲，然后你要多介入一些信息来分析这个事儿。她现在这个认知里边的信息被局限了。 嗯 啊，就局限在被欺骗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上了。 嗯 啊，再多些信息， 嗯， 帮他判断， 帮他来判断该怎样哈。 对对对， 不过已经身怀四个月的身孕，健康也是特别重要的。 对的。 好，谢谢董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大家可以在几分钟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闭上双眼的时候，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NNC 飞行员。 区管委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间四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情感问题。节目中的嘉宾董如峰老师，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有一位女士现在特困扰哈， 嗯， 老大6岁，老二呢快2岁了，老二是我先生张罗着要要，但是老二出生之后他觉得生活压力太大了，他说孩子占据了我们生活中很多很多的内容和时间，另外养育两个孩子他现在觉得很难，越来越难，所以呢他就表现出慢慢的不关心孩子也不关心我，孩子的事情不大管，老大因为学前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班要上，但是呢他不去看护孩子，他也不给孩子一些支持，各种各样孩子的事情都落在我身上，老二又那么小，我一个人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疲惫了，特别希望他能和我一起承担这些，但是我发现他面对压力的方式就是抱怨逃避不想介入，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有一些人就是承压能力是比较弱， 嗯， 当有压力来的时候他无意识的就会选择回避， 嗯， 躲开不去面对， 嗯， 他就似乎觉得这样压力就不存在了， 嗯， 那么如果我们跟这种人在一起去想办法让他面对的话，就是第一个来讲不能采用暴露压力源的方式， 嗯， 这是大家常用的方式，就是你看看俩孩子都得弄， 嗯， 啊，你不弄我自己弄我弄得过来吗？ 嗯， 当时生也是你要的啊，也是你要生的，生完你又不管， 嗯， 啊，费用也增加了，也占了我那么长时间，这不就是属于叫暴露和扩大压力源吗？ 对， 啊，这说的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会让你希望他来帮你去分担的另一方感到无能为力。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道德压力，就是这是你的责任啊，你不负责任，你这人怎么这个那个？这个呢，其实你说的也没错。 嗯， 但是它没有用， 嗯， 我们希望大家能产生一些有效有用的行为，那么有效有用的行为反过来呢就会对这个女方啊有一些要求，可能女方又会感觉不公平，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夫妻之间有一个问题，多数时候的指责抱怨是为了缓解情绪并不解决问题， 嗯， 那么这个指责抱怨之所以是缓解情绪不解决问题，你再往下走那就是亲密关系问题， 嗯， 就是两个人的这种爱啊 嗯， 不够了， 嗯， 因为你很少看到两个人爱的比较扎实的夫妻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对 啊，所以你反过来呢就逃离开或者先撇开这些问题， 走到夫妻关系上来。走到夫妻关系上来从哪开始呢？就从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你不能做的开始。 嗯 啊，不要指责他呀，不要暴露压力源呀。 嗯， 然后你要，当然这个我每次说这个的时候啊，我要是面对面的跟人说，我都能从这个女方的脸上看到一些情绪。 嗯， 就是凭什么那意思，就凭什么我还要，那没办法，谁让你来问呢？对吧，你来问就说你。然后 嗯， 你要有一些行为指掉了，我们刚才说了啊。 嗯， 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一些欢乐性轻松的行为透露过去。 嗯， 我原来认识一个妈妈，她就是我们同行。 嗯， 她真的是挺有智慧，但是可能跟她学心理学有关系啊。 嗯， 她先生呢就是挺调皮的一个人。 嗯， 不爱干家务活。 哦， 不爱带孩子。 哦， 回家之后的无意识的话就是还不睡呢，这俩。 啊， 就这俩怎么还不睡呢？ 就是他们睡了多好啊。 对，睡了就 好，我就轻松了。 没错。然后呢，下班呢就诚心加会班，不管真家假家，回来还说有事。 就是，晚点回来。 回来这个被他老婆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 嗯， 那这个他智慧就智慧在这儿，他不说。 嗯， 他不说呢，这时候孩子就会产生自己找爸爸的行为。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呢，他竟跟他的先生分享一些跟孩子在一起的乐趣。 他 虽然很累，他也讲，哎呀，多好玩，他俩多好玩，哎，就搞得这个父亲挺有兴致。 嗯， 偶尔就想，哎，参与一下。参与了几次，他真的会发现，他如果带着两个孩子去森林公园，他们家住北边， 嗯， 啊，一块儿溜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两个孩子在里边跑啊窜。他慢慢被邀请参与进来之后，他就会体验到一些快乐，当然他肯定也会体验到一些很烦恼、很压力的东西，但是至少他参与进来了，至少当他体验到带孩子如此烦躁的时候，他能理解你的心情了。 嗯， 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关键点就是邀请参与， 嗯， 用各种方法把先生拉下水， 嗯嗯， 啊，这样就会慢慢好起来。指责呀、抱怨呀、道德打击呀，其实都没什么作用。 嗯， 就算是起了作用，夫妻关系也会受到损害。 嗯，对， 嗯， 好，谢谢董老师。下面一位也是一位男生哈，他说前一段时间啊，带女朋友回我家去了啊，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但是我的家呢是在外地的，带女朋友我们两个人共同休假就回去了。他在我们家住了5天的时间，这5天在我们家没有一点家务事情愿意干。在我们家啊，基本上是起了床，我父母已经把饭端到桌子上了，他就去吃。吃完了以后呢，扭身就坐到一边了，要么呢就刷手机，要不然呢就跟我说到哪里去玩啊。另外呢出去买东西呢也是有点大手大脚的，这些呢我父母都看在眼里。我妈这个人不是一个很多事儿的妈。但是呢在走之前呢，我妈还是跟我说了，我妈说你和这个女孩在一起你会很累，你会很操心，这个女孩呢是被宠坏的，看来什么都不愿意做，什么也都不会干。我和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人没有同居，但是偶尔周六周日两个人住在一起。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现在才意识到的确是这样，她基本上是不干家务的，她那儿所有的衣服都是堆在椅子上、沙发上、床上。家里边我去的时候经常是堆了好几天的碗，我会帮他洗了。我现在想一想，他确实是，之前我觉得他挺可爱，当我妈妈跟我谈完之后，我换了一个角度去观察他，也换了个角度去理解他，我才会觉得我是有点懵。这将来真的要娶回来的话就一直得供着，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现在是不是好多女孩是这样的哈？年轻一点的就是出来之后很光鲜，回去之后屋子里 那简直没法看 了，对，进不去人。 对， 嗯，首先来讲这个可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哈， 嗯， 不是说这个女孩子不懂事啊，这个不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个习惯问题。 是个习惯， 哎，是习惯问题呢，就要被提醒，因为习惯自己是无意识的， 嗯， 啊，他也不觉得说是不好， 嗯， 啊，甚至连评价因素都没有， 嗯， 啊，然后就得被提醒，就得慢慢养成新的习惯， 嗯， 啊，我觉得呢，不至于因此产生太大的这个 比如说否定的因素存在哈。 嗯。 啊，我觉得你们可以一起去做些事儿，比如说首先你周六日你先别帮他洗碗了。 嗯。 啊，然后你们两个选择在一起，你也可以邀请他去你的地方在一起啊。啊，一般情况下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你比如说他到他的这个婆婆家，哎，未来的婆婆啊， 嗯， 未来的婆婆她不干活，但是她有的时候会到了男朋友的住处， 嗯， 她会干一些活， 然后 会干一会儿，你就这么一点点的来，她不同的关系，不同的场景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行为， 嗯， 这是一个换场景哈，啊，产生这种触动行为。第二个，你心里要有一个意识， 嗯， 啊，就慢慢去提醒啊，邀请她一块儿做一些事儿啊，就跟其实有时候这点就特像训练小孩儿， 嗯， 啊，就邀请你来帮个忙。哎，帮我弄个这个，帮我弄个那个，慢慢就参与进来了。 嗯， 这个要一点点的启蒙， 嗯， 一点点的教育，没有更好的办法。 嗯，对，有些人呢也会希望哈，说娶了这样的女生，她如果将来就已经是老婆了， 嗯， 您说说。一个女人怎么可能不持家呢，对吧？ 嗯， 这个一旦是从女朋友的角色转换为妻子的角色了，哎，她会不会就把这个家务事儿就承担起来了呢？ 好像没有，有一些不是没有的，有一些是确实是结了婚之后也是这样。 嗯， 有的时候父母来呢，父母看不惯就帮着干好的活。 嗯， 我发现现在她还有个地域性，一线城市的很多父母对此种行为啊， 嗯， 比较采取包容。 嗯， 和接纳的态度。 现在的孩子不都这样吗？ 都这样 啊，他们饿了，他们就叫外卖。 没错， 对吧？他们这个实在家里边太脏了，他就打电话这个 小时工嘛， 啊，让小时工上来收拾收拾。哎，现在孩子都这样，随他去吧， 随他去吧。好多好多是这样的。 对， 一个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工种来满足你的这个需要。 嗯，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孩子。我知道他也不干这些活儿， 嗯， 人家那孩子在家肯定也教， 嗯， 人家也不干 对 那些活儿， 嗯， 但是多少父母会有担心，将来你们这个会怎么弄呢？ 对呀，啊， 所以又开始管，又有一段时间他们不会觉察和意识到， 嗯， 这个问题， 嗯， 也有一些小夫妻慢慢自己觉察和意识到了，随着心性的成熟， 嗯， 他慢慢会知道什么呢？他慢慢会知道这是一种爱的行为， 嗯， 啊，这个可能会更有家庭感， 嗯， 会更有氛围，更有乐趣，他可能慢慢的就。参与进来了， 对 啊，你要是说我非得是有个什么办法去把它给变成什么样，往往会影响关系。 对 啊，你比如说你女孩，你就应该怎么去做饭、收拾屋子，她有一堆话等着你呢。 嗯， 你也上班，我也上班， 凭什么我要做饭啊？ 收拾屋子，或者我们抓阄吧， 嗯， 抓阄也可以是吧？ 对， 有那种骰子。 嗯，对对 对， 对，有那个家务骰子， 对，那家务骰子， 洗碗的、做饭的、摘菜的，对， 对对对，反正我建议的，第一是别把这种事情道德化， 嗯， 啊，第二个呢，就是别采用说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儿， 嗯， 第三个呢，就是慢慢的两个人商量着、邀请着一起来，谁意识到谁就先改， 嗯， 啊，夫妻之间还是需要互相学习跟教育影响的， 嗯， 啊，一点点来吧，太生硬了，我估计够呛， 嗯 嗯，改不过来。 对，我以前也常和听友分享这个问题，我觉得像做饭做家务这样的事情，就是据我的观察和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个人生真的会有变化，就是我们可能二十几岁的时候从来都没想过，哎呀，把一个就有一些人是这样哈，就没有想过，哎，把一个家收拾成什么什么样，把这个家打理成什么样，这是一种什么感觉？那有的时候可能人到三十几岁了，哎，突然有意识了，说，哎呦，我的家如果是这样的多好！你看我到了朋友家，我才发现人家把家里过得又精致又有情趣，那么好，我也可以这样。就是其实人还是这一生。对于这个做事情、打理家务，我觉得女人还是有很多可塑性的。 当然。 也会有很多的改变， 会有的。 嗯， 我太太到今年吧， 嗯， 才有这个 意识， 而且她也很烦。 嗯， 她每次收拾家的时候，她都就能感觉出来， 嗯， 很发怵。 嗯， 我原来呢，就是我受不了， 嗯， 我收拾， 嗯， 我就赶紧给弄利索完事儿了。 嗯， 后来她我看她也不弄，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会也会因此有所争吵。 嗯， 啊，到后来我就适应了，乱就乱呗，我就乱着来呗。我适应了，他不适应了， 嗯， 他开始弄， 嗯， 啊，当然还有一个刚才孙岩老师说的提醒我了， 嗯， 啊，就是他去他的同学家的时候啊，他会发现他有的同学人家把屋子收拾得很好， 对，而且人家在家里也能做两个小菜， 对， 烤点点心，哎呦，人家做的这么有情趣哈，人家你看人家家里窗明几净的， 对对对， 橱柜里的摆设都很漂亮， 没错， 每一样电器都闪闪发亮， 对， 哎呦，这个日子真的有一点像这个， 会是这种感觉 啊，对对对，哎。那可能就是一个动力了。 对对对、嗯， 有些人是买了新居以后变成有动力了， 没错， 就是他对家有向往的时候，可能恰好他们购置了新居或者换了房子，他按自己的想象去装修的， 对， 哎，他就觉得此刻我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我桌单要铺什么样的，对吧？我这个我要做一两个小菜，我也要招待朋友，哎，就会是这样。所以其实挺有乐趣的事情。 对对，邀请他参与一些事儿，比如新家的装修，他为主要设计者，他弄完之后他就注意去维持和呈现了。 对对 啊，对，要不然的话你也全包了，估计也够呛。 是的， 很有意思。反正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是个大事儿， 对， 这只是一面嘛。 嗯， 多看看其他方面， 嗯 啊，一点点的来吧， 嗯 啊，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中，正在播中。 下面一位啊，是一位女士说到的问题哈，她是这样说的，她说。婆婆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了，我和我先生呢都是曾经在外留学的，我先生这个人呢，我知道他的这个家庭背景不如我，我从认识他就知道他的母亲呢就是过去是一个企业的工人，那么但是他母亲呢是那种比较勤劳的妈妈，我以前呢没有想过在一起的时候到底会怎么样，我自认为自家的修养还可以，但是婆婆来我现在才觉得是一个问题，婆婆的这个思维方式和聊天的方式是我不能够习惯的，她的思维方式有的时候很极端，让人很崩溃，她想问题说话做事儿，我都觉得完全是另类的，没有办法和她有任何的交流，比如说家里的菜如果说剩了，那么他还会想到拿给孩子吃，但事实上我跟他说了很多遍怎么样能够家里更卫生的去生活，包括买回来一点贵的东西，万一他如果知道了这个价格，那么他就一直转着弯的在说话，而不是直接说，其实我和我先生挣钱还不少，我自己家庭的环境也一直是比较优越一些的，现在呢孩子小，婆婆来呢对孩子倒挺好，但是对孩子也有一些问题，她把她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理念和孩子来交流，我的孩子五岁了，我也很担心孩子会慢慢的学到奶奶的那些想法，所以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我其实对婆婆是厌恶的，我没有办法有亲情，她不是我的母亲，她和我完全在两个世界，她的思维说实话，她聊天的方式，如果她不是我先生的母亲，我基本上不会和她有任何的交集，也不会和她说一句话，可是现在迫不得已在一个屋子里生活，我自己的教养让我不能够跟她吵架，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克制住我内心对她的反感，我已经很害怕我内心这样的一个情绪会影响到我们家庭的关系，我从不跟我先生说这些，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有用，说了之后可能会造成我们夫妻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不会在我先生面前讲一句他母亲的不好，当我意识到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是回避躲开不说话低调，所以我想问一下该怎么办怎么处理，你们觉得更好？ 很多家庭有这个问题，就是三代人住在一起，各种价值观啊理念不一样，本身也有代沟，而且这个代沟我们的上一代跟我们的这一代代沟挺大的，因为那个时候经济真的是不发达，那时候一吃饱就不错了，就谈不上吃好，所以这个东西对老人来讲呢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又加上我们文化的因素，一家子人在一起的时候就特别要求那个一致性，互相干预， 不允许对方以自己的这种独立价值存在。 嗯， 而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呢，又接触了比较多的东西，这个文化也很多元。 嗯， 那我们讲核心家庭。 嗯， 啊，我们希望自己跟自己的太太或先生，还有孩子的这个小家庭是一个独立单元。 嗯， 啊，我们跟你有关系，但是你别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嗯， 啊，然后我们当然也会尊重你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嗯， 但是事情并不是想的这样。 嗯， 住在一起的时候，柴米油盐酱醋的各种事情都来了。 嗯， 你说带他去旅游，他嫌贵啊。 嗯， 对吧？你买一个包，你敢让他知道一万多两万吗？ 嗯， 他会觉得这东西怎么会这么贵呢？啊，所以各种东西都来了。所以这个根本的问题是边界不是那么清。 嗯 啊，那么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呢？还真得是需要我们有些智慧啊。 嗯， 我们从小孩说起吧，就是很多人会比较担心对孩子的影响。 嗯， 这个时候是这样的：第一个，父母不要因为忙而减少自己陪伴孩子的时间。 嗯， 这是第一个事情。 嗯， 这是个硬指标。 嗯， 你说你没有时间，你全交给爷爷奶奶，那你还能说什么呢？ 对 吧？ 对。 嗯，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攻击爷爷奶奶。 嗯 啊，这样孩子很迷茫。 嗯， 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嗯， 因为在他的感觉里，爷爷奶奶挺好的，不错。 嗯 啊，你为什么要攻击？这会让孩子很难办。 嗯，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帮着孩子去理解爷爷奶奶的行为。 嗯， 这恰好就化解了你的担心。你不是担心这个爷爷奶奶的教育对孩子影响很大吗？那有一些行为，包括比如说奶奶吃剩饭呀。啊，剩下的菜第二天还吃啊。 嗯， 哎，这些你要跟孩子去解释奶奶为什么会这样。 嗯 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吃不上饭。 嗯， 这时候哪谁还舍得扔啊，对吧？哎，让孩子理解到这是爷爷奶奶爱他们的一个方式。 嗯 啊，这个就很关键了。啊，然后再往后走呢，你就不用太担心了，因为有一些文献研究说明一个孩子如果生活在这种多元性的家庭里， 嗯， 反倒是好。 哦， 啊，这么个教育观，那么个教育观，这么一个人，那么一个人，他将来的适应力很强。 嗯， 就是人际适应力很强，反而是完全一种价值观，这个一路走到黑的。 嗯， 那孩子的适应性可能还没有那个好。 嗯， 哎，所以这几点上，我想先解除，他对孩子跟，爷爷奶奶相处的这种担心。 嗯， 啊，不必太担心。 嗯， 第二个呢，我们说他跟他先生还有这个。他的父母，其实他选择什么事情都不跟先生说，还是说好像是坏的不跟先生说。 嗯，他不跟先生说一句他妈妈的不是，就是婆婆的不是。 哎，对对对， 他是这个意思吧？ 这是有智慧的。 嗯 啊，尽量是别说啊。 嗯， 因为你说完之后，先生又难办了。 对， 夫妻关系就说 很为难， 很为难。 他已经意识到了。 对， 嗯。 但是呢，我觉得你可以跟先生去讨论。 嗯， 你慢慢的就会发现呢，就是当你跟先生去很友好的，但是不是指责性的哈。 嗯嗯。 去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先生就会慢慢去理解这些事情，他会慢慢一点点的处理。 嗯。 啊，比告状啊，或者是不说要好得多。 嗯， 就是还是要谈，这个谈有两个关键。 嗯， 第一个关键的就是增进你跟先生的感情。你别以为你不说你就没意见。 嗯， 那不说有意见，先生也能多少知道，你们的夫妻关系会受影响的。 嗯， 第二个，你说出来之后，你跟先生做到了信息对称。 嗯， 要不然先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们之间怎么突然就如此了呢？ 嗯， 啊，先生有了这个跟你的信息对称，他就能理解你的行为。 嗯， 他也能够理解他父母的行为。 嗯， 啊，将来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好办。 嗯 啊，而且在我们再说，这是第二部分啊。 嗯， 那么第三部分就是关乎于他自己的这个情绪。 嗯， 那么关乎于他自己的情绪呢，我相信可能有这么几点。 嗯， 第一点也是是否真正理解了公婆的行为。 嗯 啊，他们就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他们的习惯你也别太指望他们能够真的是跟下一代划得那么清。 嗯嗯， 啊，好多父母是做不到的。 嗯 啊，所以这个你还得要去理解，自己要去理解。这是一个我希望他可以去换一个角度想的事情吧。 嗯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跟他有一句话说的对，他就是儿媳妇又不是女儿。 嗯 啊，这是对的。所以如果有这个认识的话呢，在跟公婆沟通的时候就保持礼貌就行。 嗯 啊，这个就挺关键的，因为礼貌里边有距离。 对。 你也不用期望他们非得怎么着。 嗯， 第三个呢是关乎于一些习惯， 嗯， 甚至略略偏点价值观的。 嗯， 我们举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个剩菜隔夜不能吃。 嗯 啊，偶尔吃点儿应该也没那么大事， 没那么可怕 啊，也没那么可怕。嗯，所以这一方面呢，我觉得没必要把它搞得太严格和 挑剔，这是一个。再一个，如果你担心孩子的话，你也给孩可以给孩子准备新的食物，这样一个饭桌上就有旧食物和新食物，共同选择呗，大家对吧？这样就互相照顾到。我觉得别因为这些事情而产生更大的矛盾跟冲突，大概我能给他的建议呢，就是这些。婆媳关系确实是个挺难的事儿，不好处理， 一位女生问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现在在谈恋爱，我发现啊，男朋友这个人其他方面挺好的，名牌大学毕业，工作也很好，条件也不错，当时看中他的时候觉得他个子高，人长得也不错，所以呢我当时真的是挺喜欢他的，但是现在接触下来，我们不到五个月的时间，我发现了很多细微的问题，比如说卫生习惯，比如说吃饭吧唧嘴，上完洗手间不洗手等等，这样一些包括出去点菜的时候在菜单上找啊找啊，然后问人家服务员各种各样的优惠等等，这些我自己就觉得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可是呢每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嫌弃。比如说有的时候知道他自己有那种不讲卫生的习惯啊，好几天没有洗澡啊什么的，我呢也最初跟他说过，可是我会发现这好像就是他本性当中的东西，挺难改的。我现在呢就比较纠结了，一方面呢他个人条件挺好，就像我刚说的工作啊长相啊都不错，别人见过他的都说哎呦你男朋友长得真帅，可只有我和他在一起之后，我才知道那些细节的东西细微的东西其实挺膈应人的，所以呢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取舍，就你们觉得这些事儿算是毛病吗？ 我们觉得不关键，你要问我，我个人觉得不算毛病，但主要是看你嘛，因为你要跟他相处要过一辈子。但是我要提醒他，就是里边别犯一个容易特别容易无意识犯的错误，就是理想化。你比如说又是名牌，个儿又高，人又帅，这三个支撑点足以让你觉得他如果更完美的话就会更好， 那当然了 就不能允许他有瑕疵了，比如说吃饭吧唧嘴，菜单看特价菜，然后这个还有就是什么不洗澡是吧， 不洗澡 这些 上完厕所也不洗手、 哎、改一改嘛，聊一聊嘛，别把它当问题。我觉得他把这个有点严重化了，由此我判断这个女生对这个男生肯定有理想化的成分。她希望她的男朋友又是名牌又是高个儿又是帅，还有卫生还有儒雅绅士，不好这东西如果全给了你还会有别的事儿出来，所以有点小毛病挺好的，就中国人的智慧，这叫抱残守缺，所以你先占了那几个大便宜，先占着，先高兴着，然后慢慢再跟你的男朋友相处的过程，这些都可以改。我觉得洗澡问题可以改的，对吧，然后一天洗一个，一天洗俩都行，慢慢来呗。然后吃饭吧唧嘴这个问题，你现在可能还不好意思说吧，是我不知道他们呀出在 不知道说了没有， 对，不知道说了没有，慢慢提醒着会改的。就有些人吃饭就是这样吧，他注意注意就会好很多嘛。 是的 点菜那个看他家菜不就是节省一点吗？ 对， 早晚你会觉得这是个优势是吧？ 对， 然后留点小毛病给你，这儿从深层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你有安全感真给你一个特完美的你不一定能够处得了。 对，你会觉得老怕自己 hold 不住，老怕这么完美的被别人拿走了怎么办？ 对对对，你就会有另一种情绪出来了。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今天听到的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情感问题是听友和网友给我们的咨询，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了解更多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明天我们再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